在着我心反复的起落，连如我跪着诱惑归去，着光消失那阵风，别再伤我心，他伤得那么重，像块冰碎开，他显得太空洞，狂热与天真早消失了，在郁郁的岁月中，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？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？连任我的心再长期地痛，也不想给你苦恼，让微笑叹息消失于你的梦，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，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我，在空气里流。长期地痛，也不想给